青年学生17号在凯旋门、平壤体育馆广场等平壤和各地举行舞会，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90周年。